好，3月15日的星期 嚟 得到啊！咁而家系 live 嘅，咁我哋今日有我啦 ，Johnny 啦， 啊有我啦 ，Tony 啦， 有我大飞， 系咁我哋 三个 新三剑侠继续做呢个节目嘅。咁咧今日系有啲咩话题啊？我哋今日 讲下啲时事先啦。 那個音樂咪仲做緊噶，因為我哋賽馬聲，好似仲聽到。即係我哋呢個暫時，由於我哋呢個節目，講下台節目事務先。由於我哋驚版權問題，因為係 YouTube， 咁啊，所以我哋就揀咗一啲係唔會有版權爭議嘅音樂嚟播。呢、這個就叫賽馬直擊。咁呢個係最安全，亦都好好聽嘅。我覺得我聽咗好多次都覺得好好聽，咁所以我就揀咗呢個嚟攞嚟做住我哋嘅 個個都有歸屬 音樂先。 係呢、個係人都知嘅啦， 係人都知道有歸屬感咯。 冇錯。 咁啊，阿大飛有冇賭馬嘅？大飛 年青嘅時候好耐。 係 Johnny 一定冇啦， 我冇賭啊。係 因為我哋呢啲，我嘅哲學係咁樣嘅，嗰樣嘢唔係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嘢，我唔賭。其實我好多嘢識賭嘅，賭馬因為唔係我騎，所以唔賭。打麻雀、天狗、牌九、十五虎、釣魚。 咁你應該股票都唔炒嘅，如果係咁。 我 間公司唔係你控制嘅喎。 係啊，係啊，我咁大仔一世人第一次炒股票就係今上年。啊！飆到爸爸聲，我大時代好啦，屌你抌撚咗十零萬落去試下啦，卒之放翻三皮嘢散去。 佢咁大鑊啊！你買咩啊？輸咁多嘅啲消息股， 都係。 而家你話藍籌唔會買？ 聽下雲圖嗰陣時推介幾隻咁咪試下啦。咁我唔得閒睇，轉頭一煲搞掂。 哦，咁大鑊。 都 唔關佢哋事啊！先至聲明唔關佢事，係我自己冇跟得唔貼咋。講清楚。 嗱，我哋因為做緊 live， 因為我哋自己做緊節目咧，我哋唔知道。如果係有人聽唔到或者入唔到去嘅，記得出聲啊！喺 Facebook 啊或者群組講聲，咁我哋可以即刻睇下點樣應對。咁就 講下啲時事啦。 講時事啊！ 咁啊，上個禮拜咧就高鐵。即係強行通過啦， 係冇錯。 咁我哋都見到嗰啲畫面就非常之肉酸嘅， 冇錯。 嚇咁啊，變咗陳鑑林。 上個禮拜唔好似開咗幾次會㗎， 佢加會嘅好似，因為佢夾硬一定要通過嘛。因為如果佢係上個禮拜嗰個加會嗰個如果過唔到嘅話咧，佢就 唔係啊， 港鐵就要咩㗎啦？ 唔係要過埋今個禮拜，佢本身仲有6日嘅。 嗯。 仲有6日，佢星期六通過，佢星期六通唔過都唔緊要。佢今個禮拜其實財會佢本身都 佢排咗喺度，唔係佢排定， 但係佢就預早喺嗰日展布，就等個時間更加充足。其實仲有一段好長嘅時間。 唔係因為佢禮拜一咧，港鐵要交個停工報告噶啦，所以佢一定要禮拜六一定要通過，即係起碼唔使攞份報告出嚟啊嘛，因為好大鑊噶啦，如果要攞出嚟。 我仲記得上個禮拜咧，其實我好耐冇睇個立法會直播咁咧就有唔知邊個朋友啦喺度 share 啲圖咧，我見到裏面就好似好影住立法會裏面 又 好似好有趣，我見到咁我就忍唔住咧就開翻呢個撈嘅新聞台咧就睇直播嘅。咁因為我以前舊時喺呢個2012年嘅時候睇呢個立法會拉布咧，我好似睇波咁樣喺度嗌， 冇錯 嗌啊， 即場嗰啲波咁樣啦 咁我已經好耐冇試過啦。咁嗰日咧一扭開咧就見到好似啲人係衝曬出去嘛。 係啊。 好似系我同你睇啊！ 系啊，我都喺度啊，我都开住啲电视嚟睇啦，咁啊冲晒出去一啲人，咁啊大家见到一个好有趣嘅画面啊，就系芒果佬咧都冲出去嘅噃，但系就后期啲啦，咁啊冲出去咧就擒上张台度喎， 系啊， 啲人其实咧老实讲调翻转头咧就好惊嘅，因为你知啦，咁其实都知道佢向生养大噶嘛，所以咧保安就唔好够胆埋起身嘅，点知会唔会俾请食咖喱啫？系咪先？ 我见到个画面系。事實上，我哋係需要啲比較兇悍啲嘅議員，因為咧，我見到教主咧行埋啲保安度咧，我真係見到啲保安真係縮嘅，我發現。 咁 因為唔敢同佢太大嘅身體碰撞，但係唔係嘅，長毛啲次次俾人箍住噶嘛，次次都俾人箍到實一實嘅，唔知點解。 因為芒果佬脆弱啲啫，一陣間就閪痛，一陣間就眼痛，費事一掂到你，你一陣你炸死啊嘛。 係啊， 啊長毛嗰啲係真勇武。 唔係，我覺得長毛啲防禦功夫唔夠。佢成日都佢係唔防備，俾啲保安埋身去，有啲保安箍佢。 有可能你知啦，啊！ 即係我作為一個識得武術嘅人咁講，因為我覺得長毛就係、是、 嗱，其實咧 好識嘅。 我可以話俾你知咧， 即係芒果佬啲學老拳。 你嗰、那個 學老拳嗱， 你嗰個係你嘅解讀嚟嘅嗱，我都有解讀嘅，因為咧長毛呢啲好明顯係老襯你嘛。 咩叫老襯呢？即係冇黑社會背景嘅人入到去坐監人叫老襯啦。咁當然啦，芒果佬係人都知佢係有背景人士嚟嘅。咁所以呢啲人忌佢呢係合理嘅噃。系咪？你对于啲黑人物咁啊，梗系避忌啲噶嘛，系咪？即系我哋呢啲叫做咩善男信女嚟噶嘛？咁如果见到啲黑人物，我哋梗系惊啲噶嘛？ 唔系， 好正常。 其实当年 系嘛？嗱，我都未讲完。点解我成日话长毛成日俾人箍到咧？你睇嗱，你睇下另一个王啦，嗰、那个叫王浩明， 系 佢都有冲入立法会。嗱，佢捉佢唔到嘅保安。 哦，王浩明成日捉 噶，粉粉声佢就避开晒，数一声已经数咗过去啦。 年纪 呢啲就叫有功夫啊、哦！听住 都要年纪，因为咧阿长毛都年纪大咗啦，你知啦，又饮啤酒，饮到啤啤呼，咁啊个人反应差啲咯。 系即系唔系而家咧入立法会咧系要勤力啲嘅，大家要练功夫。 唔系有啲后生啲嘅，年轻力壮嘅，同埋唔能够揾太矮嘅。嗱，所以芒果都一定合格啦。嚟紧咧，嚟紧九月份。 唔系啊，如果王浩明嘅，我谂住冲都会即系支持佢 嘅。系啊，咁啊，咁佢如果系跑得快咪得咯。 系， 系咪？第一时间将佢掌掴嘅陈锦林咁啊得。 即系真系按就住呢一点，我真系撑佢喎。如果系， 哦系，咁 佢扭，佢真系一个扭过几个保安。 哇，即系马勒当拿咁嘅 话。系啊，即系早几日啊，我万必 fans 啊，你见到万必一个人啊跳落嚟， 系佢跳上台 嘅。哇，大佬，依一系七立五二咁样，哇，几劲啊！ 唔係好似葉問咁喎，一個下都十幾個保安。 呢排真係好似塌著咗咁喎，立法會而家變咗個競技場啊，變成。 唔係因為選舉嘛，因為臨近選舉嘛，大家都要表現啊嘛，各自表現。 但係呢次剪布咧，我話俾你聽咧，我哋所謂嘅泛民又好，假激進派又好，芒果佬都好啦，其實攞到分。因為咧，我認識得好多比較年紀大嘅人咧，佢見到陳鑑林咁樣剪布，同埋咧舉手同唔舉手。 赞成，有人反对，有人赞成， 系啦。但系我话俾你， 大家都唔服咧，所以有人赞成。 即系咧呢个咧，我真系觉得系可以接受司法复核嘅挑战嘅。 啊，不过法庭 处理呢个你 pass 呢个 resolution 嘅时候系好有问题，我觉得咁样样。 唔系，因为呢个牵涉到196亿公帑咧，照计司法复核你话唔干涉立法会啫，呢个牵涉到百几亿公帑噶，你法庭照计要介入噶。是不是可以即係又話又揾啲咩盧少蘭啊嗰啲婆婆？ 唔係你，如果你法庭完全不介入所有任何立法會裏面發生嘅所有事嘅話，咁你即係變相鼓勵更加做啲更加激嘅嘢咯。如果係咁， 即係同老師一樣，就唔係鼓勵之亨， 係 啊， 哇，唔好笑咁遠係。 咁事實係嘛，即係佢縱容佢啊，唔係言論自由。 咁啊，嗰啲就唔可以咩嘅，因為咧佢又唔係從政咧，即係我哋都比較寬鬆啲嘅。蕭生又唔係從政，係咪？咁佢個台又冇收你錢，係咪？又冇收 我哋都唔係從政㗎。嚇、 啊！咁 唔好無端端有啲人喺度單單打打又話 Q 我哋啊！ 唉，冇辦法，我哋人喺溫和咧，就人善人欺天亦欺，冇辦法㗎。 又搞到節目， 不過呢次 仲未， 不過呢次剪布咧 係。 即係唔好話建制派咯，其實民建聯好失分， 係失曬分嘅。 我有個汽車賣車好成功，同埋喺香港佢姐夫都好出名。咁啊，同佢傾開，佢哋全部藍絲嚟嘅，做乜嘢咧都啱嘅。早幾日先爭論緊，又係同我講同一番説話。你睇下長毛、萬必呢啲人啊，求求其其出嚟講啊，攞翻十皮八皮啊，阻住個乜乜乜乜運作。跟住我同佢講，我話嗰啲大有錢佬唔志在嗰十皮八皮啊，爭咗個職位翻嚟，跟住唔開會，咁嗰啲咪仲離譜，連道一道都唔通。 咪同埋佢而家幫你燒嗰啲銀紙喎。 係啊，咁但係佢而家見到 我相信建制派啲，其實建制派都好多基層嘅支持者噶嘛。 佢哋呃基層 民建聯嗰啲票， 佢哋 其實嗰啲都應該係憤怒嘅喎。喂，你而家直情係。搏老命去幫政府去打劫你個荷包嘛，其實就算你係支持民建聯嘅人都好，你都會覺得你都睇唔過眼嘅，其實 佢哋 經理唔見你做， 佢哋而家未臨通過之前未揾咗啲兩千個佢號稱兩千個嘅建築工人去話屌你老母補就業咯，啊做咗個勢出嚟先搞咯， 嗯， 其實就係咁啫嘛，但係我話俾你聽，裏面真係有幾多真係做嘅，做 唔系啊！俾人哋 我承认 嗰度咧，建筑业嗰度咧，我睇嗰张相咧，佢俾人哋踢爆咗啦嘛，系好多个啲后生仔，好多青靓白净，女人都有噶嘛，啲靓妹都有噶嘛， 即系南亚裔嗰啲。 唔系啊，佢靓妹都靓妹都系建造业。你话建南亚裔都有建造业啊？嗰啲后生仔一睇就知道，冇可能做嗰啲噶啦。你又做七仔都话啊，系嘛？ 係咪？即係佢啲係臨時拉夫，全部都係臨時演員嚟嘅。但你冇嚟靚妹，你都話做建造業噶嘛？係咪先？即係嗰個啊， 次次 咧太過分啦！ 次次咧建制派想動員群眾嗰時，就變咗係請演員。仲要请亲啲演员都系唔似嘅， 系啊， 因为佢哋能够动员嗰啲 冇职业道德啊嘛，太冇职业道德啦， 动员唔到。 唔系佢动员唔到，佢如果能够动员嘅，全部都七老八十嘅出嚟，咁嗰啲就唔似做地盘嘅，咁啊不如 咁就得啦，后生啲啦，佢哋嗰啲选举工程，佢哋啲人员全部都系七老八十噶嘛， 系， 佢哋系完全招募唔到后生噶嘛， 所以今年咧，即系之前咧，好多估计咧就话咧。即係號稱民主派反對黨嗰啲咧，今年咧選舉會好大鑊啊！咁而家睇翻個情勢調翻轉喎，好似而家近期啊，聽到劉兆佳佢哋講啊，各樣嘢都話屌你老味，佢哋建制派都唔樂觀喎。 唔係，因為建制派嗰個分裂都好大嘅，佢哋即係你睇翻咧，佢哋嘅撕裂其實都唔會差過嗰個反對派啦。你睇翻鄉事派同民建聯嗰個分裂咧，係好嚴重嘅。變咗鄉事派咧會支持其他人出嚟，大家搶位；民建聯同工聯會之間亦都有一個利益衝突啦。大家都爭緊同一筆資源，爭緊同一樣資源之餘咧，大家亦都唔會讓嘅。變咗咧，今次加上你仲有新民黨同自由黨咧，根本係有五個建制派喺度分緊餅。 咁所以你睇補選，你都睇到㗎。 係啊， 你方國山你控制到咩？ 係啊，你控制唔到方國山。咁啊，黃成志啲咧，呢啲又想出嚟搶嘢。 中間超人又控制。 因為而家好多你明唔明啊？因為有啲投咗共嗰啲咧，譬如狄志遠、黃成志依班，咁佢哋都想勒索一筆㗎嘛。佢哋嗱。叫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所以其實建制派的立場是不應該俾佢哋再咁樣，唔應該鼓勵呢啲泛民變節派嘅。 哦，係啊， 佢過嚟分你個餅嘅啫。 其實係噶， 所以早輪啊，譚耀宗咪講咯，佢話咯，估唔到佢萬零票啊，黃成志出嚟分唔到咯， 萬八票嘛，萬八票咪分咗你周浩鼎嗰啲咯。 就係嗰萬零票。 喂，因為你諗下啦，黃成志出到嚟擺到明係做咗叛徒，佢已經係劉光華嚟噶啦嘛，係冇棚哨牙啫嘛。咁你諗下啦，冇哨牙嘅劉光華，邊個投俾佢咧？咪你民建聯嘅支持者咯，咪嗰啲，哎呀好撕裂啦！香港而家我哋要改變啦，我哋要温和啊，咪投咗去咯。佢覺得你周浩鼎 好温和嘛？劉光華好過黃成志。 唔係啊，佢覺得唔係啊，佢民建聯中嗰啲民建聯有中間派噶嘛，有温和派噶嘛，佢覺得香港哎呀好撕裂啦！你周浩鼎啊唔得啦，句句個説話太擦鞋啦，我哋揾啲中間路線，咪投撚咗去周浩鼎咯。 而家民建聯最温和派應該係曾鈺成變咗。 曾玉成咧，系嗰种叫开明派。 而家系最唔剪布嗰个系曾玉成啊嘛。 开明派， 你而家拉亲布，你唔喺大会就俾人剪噶。 所以而家民建联咪公开讲咯，佢哋可能推出人出嚟 选特首， 选特首咯。 系啊， 咁咪推曾玉成咯。 啊，如果曾玉成分分钟反口噶嘛，因为佢共产党员嚟噶嘛。 系。 系咪啊？有需要佢就出现噶啦。 佢有党性冇人性噶嘛。 系啊， 个党要佢食屎，佢即刻食噶嘛。 咪即系好多人，就算你系建制派嗰边，就算你系帮政府讲嘢，都同我讲嘅。有啲人都同我信嘅，啲行家喺律政处度做嘅，咁唔讲名啦。咁都话啦，喂，其实而家你成香港斗兽场咁，你即系俾一个人推落火坑嘅啫。 系啊。 但 你值唔值得為咗去做呢樣？ 其實梁振英咧，佢係好成功將香港咧係徹底撕裂嘅，民主派俾佢撕裂咗，但係反對建制派亦都俾佢撕裂咗嘅喎。佢首先撕裂咗自由黨先啦， 嗰個最大嘅反對派。 佢將自由黨踢咗過去反對派嗰邊啦。 最大嘅反對派 咧，佢唔係泛民喎。 真係啊！嗱，自由黨變泛民啦，咁搞法。 佢係啦，佢唔係泛民，但係佢係一個忠實嘅反對派。Anyone but CY 乜乜撚都得噶嘛，係咪先？ 啱。 咁另外咧，鄉事派又都同你對抗喎。 系啊， 系咪？佢而家变咗周围树敌噶，好似芒果佬咁样噶。但佢冇 call 窿， 八面威风。 佢冇八面 call 窿，芒果佬可能有。 你而家你睇下叶刘淑仪佢哋，慢慢佢哋都变嘅，因为就嚟要选噶啦。咁佢哋本身唔咬你 CY， 佢点样可以生存？ 唔系叶刘淑仪都讲啲嘢好好咩噶，好中间好温和噶。 唔系啊， 哎呀，你哋剪布咧应该要考虑下。是不是用那些咁粗暴方法都講呢啲啊？ 唔係啊，因為太肉酸啦。 係啊，真係酸到不得了。 唔係啊，佢對成個建制派 選情，佢都要選啫嘛。 我媽今年仲有幾日就九十歲，佢話睇到陳鑑林嘅邊有咁離譜？佢唔係話嗰啲出嚟嘈嗰班咁離譜，係剪布嗰班咁離譜。 佢咁嘅，你阿媽不嬲都係支持民建聯定係點啊？ 唔係，佢個人冇乜所謂嘅，佢 電視講乜，跟住佢順佢講嘅啫。咁有時投票， 喂，其實已經所有即係香港地所有主流傳媒都係幫建制派。你無線你扭親開無線新聞，佢就訪問陳鑑林，俾佢解釋幾次，仲要播完又播，重播完都再重播。 佢冇， 我已經睇咗幾日陳鑑林啦，大佬。 但係佢個畫面令到有啲年紀大嘅頂唔到，你明唔明啊？即係佢覺得喂。佢哋咁點解 香港唔係咁嘅？不嬲都唔係咁樣嘅。 喂，你小學即係、就是、你小學都唔係咁樣投票啦，係嘛？ 即、就、係、是、你嗰個係冇咗個程序公義啊嘛！你連最基本嘅即係 喂，你再獨裁啲嘅話，學校校長嗰個班主任嗰個訓導老師唔會叫你咁樣投票法啦。誒、有人反對啊！一站舉手，叫你又問有冇人贊成？ 即係老好似曾玉成咁，佢起碼即係佢爭少少，佢起碼個程序公義，佢起碼開頭全部跟到足，到最後尾逼不得已，最做到好似逼不得已剪你布咁，俾人嘅觀感好好多啊嘛。 係， 唔係好似咁。 佢而家係唔俾你行，佢而家係連扮嘢嗰個樣佢都嗰、那個面具都唔戴， 唔戴， 佢就係直情同你講，你乜都唔得，乜都唔俾你入。係，我哋就去表決啦。 其實是好事嚟嘅喎，即係如果你話講以嗰個集在反對派角度嚟講係好事嚟嘅，對於個反對派嘅選情係有幫助嘅。 未來 希望佢嚟緊呢幾個月咧就越核突越好咯，呢個真嘅。 但係未來呢幾個月， 因為佢幫緊反對派拉緊票嘅。 啲反對派我話俾你聽，經過呢一鑊，佢下次佢哋一樣比而家更加，因為你咁樣對我，我就會調翻轉咁。淨係你睇下萬必，我話俾你同阿陳偉業，其他唔知道。未来呢几个月，佢哋都要选，佢哋有压力，有本土派喺后面日日搞你嘅时候，佢哋亦都会想尽办法，成个议会要拖冧你。 其实咧，嗱 同埋嗱，如果从个 marketing 角度咧，即系你陈建波已经讲到泛民嗰啲恐怖分子嘛， 系啊， 唔会同你妥协啊嘛， 系啊， 我觉得咧会衍生一个即系一个新嘅 market 咧，就系、是、超级勇武派喺立法会。我相信如果有人出嚟選個政綱，就係打柒你陳建波同埋陳鑑林咧，我相信係有票嘅。 可能有人講咗啦， 可能有40,000票喎。 有人講咗㗎， 單一議題，單一政綱。 有人講咗㗎，不過係口頭用武啫，都係佢超級嘅。嗰日啊，芒果佬咪講咯，打佢啊嘛。喺立法會同阿李卓仁講，佢話喂打佢啊嘛。 你係你識你係聽芒果太長，因為 芒果佬你識學老拳啊嘛，又唔見你打，你入咗去八年啦，係咪啊？你有冇打過啊？ 啊， 係咪先？你真係打 喂？佢話佢年紀大啊嘛， 啊 留翻啲後生仔做啊嘛。 唔係啊，佢係咁回應噶。我去咗邊？關撚事啊？ 唔係啊！哎，咁你講得啱啦。你年紀大，九月份就唔選你啦，你退休啦，翻屋企湊孫啦。我哋揾啲後生啲嚟取代你啊嘛。 王杨达都讲噶，佢话如果我选到入去啊，辞职公投嘅时候，临尾我实打佢嘅，扫佢场，由芒果佬带头，芒果佬都打啦，唔通我哋啲后生嘅唔打？ 嗯，唔怪之王杨达成日强调佢识打拳啦。 佢系咁讲啊，佢话佢最有资格讲啊嘛，佢自己 辞职、哦、公投先至打，唔系平时就打。咁如果你唔辞职，咪以后都唔使打啦。 佢话啊嘛，屌你咯，咩横掂我都辞职啦，唔扫你场啊！ 我 原來你唔係想選翻入去嘅，跟住改變個制度嘅。 唔係啊，佢哋選唔翻入去噶啦，因為你辭咗職一次咧，就唔可以再選噶啦。 哦，咁佢判撇咯。 係啊， 即使你下個選翻入去都死。 你又會唔會啊？梗係唔會啦，嘥氣你講出嚟，呃撚咗選票之後唔選，哎呀，而家辭職唔係時候啊，辭職公投。 屌，我睇 啦。等先慢嚟，大家拖翻慢少個 focus。你哋點睇咧？即係你覺得啲係咪會有呢所謂嘅？唔好講邊堆人先啦，係咪會有所謂啲超級激進派會出現咧？ 唔會。唔会， 冇， 因为咧喺议会里面咧，你嘅武力系发挥唔到嘅。首先咧，你一定系动武嘅人咧，只系一定系五只手指数得晒嘅，甚至乎一个嘅啫 ，only one 嘅啫。咁你一个人打得几多个咧？ 唔会，唔系你话唔会，即系唔会有人选到，定系唔会有呢个人出现，定系唔会呢个 market 啦？三个问题， 逐个打嘅解答你。呢、這个人就算用呢个政纲俾呃咗选票入去，佢都唔够胆打，因为佢一出嚟就俾人扑捻住。你讲到明会打人噶嘛？人哋咪好似咩咯？好似帮你带个精粗带一捻样咯，唔俾你勃起咯。你想打佢，人哋已经系五个一齐埋，你一起身，人哋即系五个埋你咯。 佢又唔系黄浩明，可以走来走去。你有咁好身手，又冇 怕得啦。第二条、第三条， 嗱，第二条系咪真系会有人拜咧？系有人拜嘅。如果你真系有，真系讲得够胆讲呢样嘢，嗱，我嘅政纲就入去打齐嗰啲建制派，任何人都打。咁可能有真係有40,000票嘅噃，係啊，你夠膽你總之你一定要兑現承諾，但係有個問題喎，你開得依個嘢出嚟咧，你入去唔打人嘅話咧，可能會有人打佢嘅喎。 咁都好，咁都好啊。 係啊， 你平時票債票上，你而家係拳頭債 拳 頭上，係 啦，拳頭債拳頭上。 但係我有問題，你要打柒佢哋，根本上都唔使選入去啊。 係啊，你喺街度打得啦。 陳鑑林個女仔而家先啱啱開咗間鋪頭，你 唔 係搞 咁多。咁又唔同嘅，你去到表決嗰刻唔同嘛，公眾聚焦嘛。 我都唔使嘅。 咁你琴台有嗰個意思嘛？點解要佔？點解要嗰刻萬必要佔領主席台？ 都有 嗰刻表決啊嘛。 即係你喺立法會入邊打佢咧，係有意思嘅。不過咧，你會有刑責同埋咧，其實一定係判超過三個月嘅。你立法會裏邊打 啦，咁所以咧就衍生第四條問題啦。如果呢一個超級勇武派不出現，咁即係這個議會應該怎樣運作下去咧？應該如何對抗？ 嗱。依、這個問題咧，其實舊年咧，阿老蕭咧就我哋雖然有啲部分唔同意佢講，但係依樣嘢我覺得佢講得啱嘅。佢講咩咧？佢就係話你如果泛民啲人咧係夠團結嘅話咧，你就要全部加入曬佢所有嘅事務委員會，係廿幾個全部加入，全部每一個都係。咁只要你廿六個泛民企出嚟，佢就即刻留會噶啦，因為你個 base 大咗啦嘛，佢計人數噶嘛。佢以前譬如話得十個人嘅，佢有五個人去開會。咁而家你個 base 有32人喎，你冇可能五個人嚟開得會噶嘛？你起碼都要按翻比例噶嘛，係咪啊？咁變咗你一起咗身，佢哋一定唔夠人噶，佢哋邊個咁有咁神心啊？你可以每一個犯案都拉死佢，你咪妥協咯。佢泛民以前大家有數講咧，正主席就係你，副主席就佢，起碼佢讓翻幾個位出嚟。 舊時有講，而家完全唔讓。 而家完全唔讓，喂，人哋都唔讓俾你嘅時候，你哋都仲係唔團結，呢樣嘢就係你哋做得錯，你哋做得唔啱啦嘛。係泛民錯啊嘛。 而家唔會唔團結嘅，因為佢哋而家 咁佢哋而家都冇話即刻申請加入去㗎，可以申請加入去㗎，因為可以退出啦嘛。芒果佬退出咗好多个事务委员会啦嘛，但系冇其他人加入翻其他嗰啲嘛，就系。 但系你加入去，佢主席要批啊嘛，事务委员会主席要批嘅，有理由嘅。咁而家咧， 其实都衍生第五条问题，你点样逼到呢班泛民做呢样嘢？ 其实 选票咯，就选票咯。 因为而家根本上佢哋公民党。梁家杰 系啊，逼紧佢哋。 所以我从来 政纲就 我从来系我从来系唔会话咧，我哋唔批评泛民，一定要继续夹住去做。 但系我哋嗰个立场 唔好有亲乜事同我讲大局为重。你唔夹 Q 佢，唔会做呢样嘢。 但系我哋嘅立场亦都好简单，屌捻咗建制派先，然后先至到泛民，系咪？就唔会斋屌泛民建制派嗰啲老友可以坐低。哎呀，林大辉。边只马好啊？哇，梁美芬你今日着得好靓喎！哎呀， 即系例如 系，哎呀，到我表演，我擒上台先。我哋唔做呢啲嘢嘅。 即系正如芒果佬系嘛，专同新界佬啊，好老友，新界福星拉头发，唔知道有冇份去跟谂住咧。到底議會抗爭啊，同人哋打牙教係嘛？咁呢啲情況，我哋梗係要首先追擊㗎啦。 係啊，跟住企喺林鄭後面，耶、yeah, ，幾萌啊！ 係，因為我哋咧，老實講啊，批評泛民，我哋都唔係第一次㗎啦。而且我哋一路以嚟，我哋都有批評泛民。你見到佢，老實講喺入邊，而家叫做咧，大部分人都肯參與議會抗爭，係今年嘅咋，係依幾個月嘅咋。因為咧，坦白講啊，勇武派好，就算本土派好，佢哋都有功勞嘅，就係、是、逼到啲泛民。要更激啊嘛！ 我不嬲都覺得佢哋嘅價值在於此嘅。 係啊，佢哋價值喺度嘛，因為你老實講，泛民你如果唔係咁做咧，選你入去真係冇意思嘅。你又日日都話啊，今日民主派最黑暗一日啦咁樣。咁最大問題係咧，我哋會好猛啊，因為你得幾個人喺面抗爭。最離譜就係嗰陣時，即係舊年啊，阿梁家傑同埋呢個陳鑑林咧。大家喺度偏更表啊，入去湊人數防止流會喎。喂，依樣嘢老實講啊，你真係罪無可恕嘅。如果嚟緊公民黨，你唔係積極議會抗爭，我哋都唔會支持佢嘅。 係啊，同埋當日修改議事規則，你連事務委員會可以趕人出去都係因為咁嘅啫嘛。 係啊係啊， 泛民支持啊嘛，其實 依個係李卓人支持嘅，李卓人 唔係嗰幾條友咧， 係啊，梁家傑 真係要負責嘅，其實。 所以。其實亦都逼到佢個時代唔同咗，逼到從來泛民幾十年做來最都係佢哋。 係啊， 而家就焗住要新嘅上嚟，舊嘅全部要散水。 係 噶，你而家睇到啊，成個民主黨舊嘅仲有邊個喺度？我唔知道陶謹申仲死唔死皮賴活啊！ 我會啊，繼續做啊，陶謹申。 啊，除咗佢咋，其他嗰啲根本上都冇面再做落去啦。啱唔啱啊？ 喂，不過有樣好笑，有個網友咧，佢整咗幅相俾我咧，佢就話。 唔知五十岁嘅善仲佳咧就俾人嚟话老嘛，要退休嘛。咁啊六啊四岁嘅汪国老咧仲继续喺度捞嘛。你老过嚟十几岁，喂，你出年攞长者卡噶啦，搭巴士两蚊嘅啫。 人哋话 你放心，人哋搭巴士噶噃。 人哋话人哋话你心境后生啊嘛。 心境后生，我打交嗰时候你系自己六啊几岁吓？ 啊，打交我唔打交噶，喂，我唔坐得监噶，喺个节目自己讲噶，我唔坐得监噶。 边个坐得监啊？你讲嚟听下。 咁啊，佢个仔坐得监咯。佢讲咗后生嗰啲坐监啊，佢仔啊带头坐监咯。呢个好嘅示范嚟嘅，我都好佩服佢。 唔系，咁你讲得啱喎。咁样佢又算系， 所以 算系好公道喎。 所以佢讲得最， 佢真系唔坐得监， 抵佢做教主噶。因为点解咧？人哋好坦白，你叫人哋个仔去坐监，你个仔咧，诶，佢新鲜事出，佢个仔就坐监先， 系 第一个， 系 啊，所以我真系好佩服佢，即系到头来教主即系教主，系冇信错人嘅，冇叫错。细细个我有句说话讲得好啱嘅， 系 名字有改错，花名冇改错，教主即系教主， 系 系咪啊？ 好， 我叫大肥就真系肥， 系冇错，真系肥嘅。喂，咁啊，呢次时间差唔多。 芒果补充， 芒果，而家佢而家做咗芒果啊，因为咧芒果咧就系咧会生嗰啲嘢，生芒果即系生花柳嘅意思系。咁啊，喂，呢次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次翻嚟咧，我哋讲翻啲公共议题啦。